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陈慧文。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香港咧半世紀咧，我哋都知道講到漫畫咧，前有畫老夫子嘅王澤，後咧就有中華英雄馬榮盛。咁啊，呢兩個作者咧，我諗即係橫跨香港嗰啲漫畫讀者三代。咁王澤同馬榮盛喺邊度學畫嘅咧？各位而家喺彌敦道啊，行過普慶嗰度咧，你就會好多人唔覺咧，甚至油麻地啊。有一个招牌写住香港美专，那四隻字是边个提的？齐白石。香港美专就是香港美术专科学校，这个王泽和马荣成就在那里学过绘画。香港美专的校长创办人、就是陈海英，这位呢即是名门，因为香港本土亦都是国际著名的油画家。咁咧，即系陈海英先生咧，可以讲话是香港写实美术教育界的教父。即系如果你话啊，我哋个个知道香港以前龙浦道有一间新亚书院，开办新亚书院嗰个叫钱穆，系咪？咁啊，陈海英可以讲啊，香港美术界战后的钱穆啦。因为钱穆是灌注心血咧，系要继承中华儒家文化，而啊呢个陈海英亦都系同一时期五十年代初期，香港穷人遍地，佢教香港嗰啲好基层、好清贫，同埋好多大陆来嘅青年咧系画画。不过咧嗰、那个美术咧系写实嘅，系好着重基础嘅，系讲素描、静物。人体解剖嗰时唔好唔记得冇电脑嘅，系咪？咁咧，哇！喺佢即系教育之下咧，名家就辈出吓、包括咧后来入咗丽的电视做美术嘅嗰个叫徐容生，亦都咧入咗无线电视嘅梁振强，唔系填词嗰个啊，系同名嘅，系咪？咁啊，名门咧，即系中外呢位咧，陈海英先生咧，即系可以讲话。佢冇幾耐之前咧，香港美術界咧，佢啲弟子紀念佢嘅百歲壽辰。我哋今晚請咗佢位公子阿陳慧文先生，講下咧香港而家同埋以前啊嗰、那個美術教育同埋咧嗰個繪畫啊呢種風氣。哇！我記得咧，我細個咧，雖然好多窮人，好多人失業。但系咧，好多人去失業嘅時候咧，係去學易通嗰度學英文，亦都係咧走去咧學一藝之長，就走去咧學繪畫。繪畫裏邊咧好多係學咗廣告設計。咁咧廣告設計後嚟有一間大一設計學院，但係你爹爹嗰間陳海英咧就堅持係行寫實路線。咁佢師承咧係美國寫實大師沙金啊，係佢師祖。咁、跟住咧，沙金嘅一位弟子咧就係李铁夫啊，李铁夫后来系喺大陆冇出嚟，喺香港喺香港入咗大陆， 系啦。 咁又李铁夫嘅学生就系陈海英，哇！即系眨下眼一百年，系咪啊？ 一百年 啊！咁啊，我见到咧好多陈海英先生嘅弟子咧都非常之唔舍得佢啦。 李铁夫翻咗嚟中国香港都一百五十年啦， 一百五十年 系啦， 咁耐啦，吓哇，咁啊，即系我自己咧就唔系直接喺美专咯读过，美专如果系香港牛津咧，咁啊你知牛津好早年咧就有几个教授脱离咗，喺附近咧开咗另一间叫剑桥， 冇错， 有几个脱离美专咧就开咗间岭海， 系啦， 就喺湾仔海皮。高士打道天泉美精大厦，因为美专在九龙，我住在香港，咁喺香港我就去岭海嗰度咧，周末啊，就业余嗰度咧系学美术，嗰、那个校长就叫老巨川， 系啦， 你哋嗰个叫陈海英，哇，嗰阵时我哋听到，啊，呢、這个叫北英啊，南川啊， 北者就九龙，啊，北陈南路，北咧就陈海英，南咧就陆巨川。我哋喺岭海学画咧，成个都听到陈海英个名 字，冇错。 卢巨川嗰度成班人，哎，呢班先生全部都系陈海英教出嚟。咁所以我虽然冇授业过地灵砖，但系咧都叫做掹下艇边，吓，都叫做半个咧，点讲啊？个徒孙， 冇错，都系条线出嚟啦，大家都系，系啦，系啦。 所以我睇到陈海英先生嘅， 系啦，你哋嗰一辈咧都好难得啦， 即系 好多啲公余咧就挨住面包就去翻学，吓，咁就同今时今日嘅同学唔一样。今时今日就社会富庶好多，学习嘅风气咧亦都冇以前咁严谨啦。以前啲同学咧就真系好认真嘅。佢哋上完堂之后咧，就周末啊或者晏昼咧都揾时间咧嚟到去写生，所以喺油麻地一带啊，生果栏嗰度啊，榕树头咧，全部好似打游击咁样嘅啲校友，就个个喺嗰度练功。咁我 就地写生过马路嘅喎，系咪？ 冇错啦。 哇，嗰度嗰阵时画画真系多题材啊！一条上海街旧楼，新田地街吓、啊，然后下边。夜晚灯火通明喺大排档， 系 啦，到庙街，庙街嗰度又有卖艺，又有座天后古庙， 冇错。 而家拆晒啊！哇， 而家拆埋个停车场，乜都冇啦。 香港嗰时写生咧，即系香港嗰时佢写风景画系一个宝库嚟噶， 冇错。 山水又有，市集又有，旧楼嘅唐式嘅旧楼走马骑呢又有，鬼佬嘅西洋建筑又有，旧嘅又有，新嘅又有，乡村又有，城市又有，系咪？ 我嘅感兴趣就系、是，因为大家都听新亚书院嗰时龙浦道咩桂林街嗰啲艰苦嘅日子，系嘛？我相信其实同年代香港美专啊令专办学咧系应该好困难嘅嗰、那个年代，即系你谂下，大家都冇钱开饭咁滞，你办学收唔收得足学费啊？定收唔收学费噶、啊？究竟？ 所以就系为基层咯。曾经嗱，首先咧校舍嗰度咧就真系点样咧？系租人哋一个小学嘅地方。 嗯， 夜晚黑咧就将啲台拍埋佢， 系 嚟到上堂， 嗯，吓、啊，即系夜校嚟嘅啦，开始 系啦，开始系夜校嚟嘅， 系 吓，咁、啊、就点样咧？就啲同学好认真啦，当然好齐心啦，咁但系嗰个地下不可不提咧，就系乜嘢咧？系因为当年系水泥地啊， 嗯， 水泥地补咗又烂，补咗又烂，咁所以啲同学咧就取笑佢，我讲话系乜嘢咧？呢个系原子弹下的港岛。 哦，绑到 系咁样嘅艰苦情况， 即好似经历轰炸咁啊！快啲， 系啦，系啦， 烂融融， 系啦。咁后来咧，我哋啲展览啦，譬如第一届、第二届咁样啦，连续几届咧，我哋当年就未有大会堂啊，未有文化中心啊咁样嘅。咁、展览喺边度咧？就系、是、喺花园道嘅圣约翰礼拜堂个副堂嗰度展出，系、啦。咁而家嗰个副堂而家。啲朋友有興趣仲可以去望一望嘅，咁喺嗰度展出嘅時候咧，就吸引咗當時啊聖公會嘅主教何明華會督嚟睇，啊何明華會督睇到之後非常之感動，咁佢就要求嚟美專參觀，咁佢就喺嗰晚咧漏夜嚟到睇美專睇上堂同埋睇學生嘅成績，非常之感動，啊咁佢話香港即係。香港能夠培養啲咁好嘅畫家，真係好難得， 係 嘛？喺咁艱辛嘅地方啊，咁當年嘅陳海英校長就同阿何明華會都講，佢話喺中國嚟講咧，比我哋更加艱苦嘅人仲有好多，我哋而家已經係算係咁噶啦。咁另外咧，頭先講話學譬如啲同學啦，咁我哋點樣關心佢咧？曾經有一個同學咧，佢就突然間急性盲腸炎啊，要輸血啊。咁、就家母咧就特别为佢吓输血，即系俾佢自己，俾我妈妈嘅血就是、捐输俾佢。 即系陈海英嘅太太 系啦， 系为学生咧去输血。 冇错啦， 捐血俾佢， 捐血俾佢。 系啦，呢个我唔知有冇人听过方剑清啊？ 哦，听过方剑清， 系啦，救翻佢条命噶。 哇，又话 系啦， 系咪啊？而家仲喺咪？ 而家唔喺度啦，而家。 哦，系啦，系咯。 其实好多感人嘅故事嘅喺香港美专里边。 系， 所以如果要即系有心写香港美术发展史嘅人咧，如果佢目前写咗，佢都仲未写得出。真係香港美專嗰個美術史，真係香港嘅美術史嚟噶。其實香港美專嘅成立係不離開呢個抗日戰爭以及西方嘅文化文明精髓嘅油畫傳到嚟香港。佢唔係傳咗去中國喎，係嚟咗香港呢笪地方喎。因為李鐵夫斯祖啦，我哋叫李鐵夫斯祖咧。剛才我哋阿陶生讲过啦，佢师承两个西方嘅名师，呢两位西方嘅名师喺今时今日啦嘅西方美术史里面系记载而且系响当当嘅人物。咁点样响当当法呢？嗱，比方剛才我哋讲过嘅约翰沙金 John Singer Sargent 呢位大师，佢嘅展出啊喺近喺2015年伦敦国家肖像画廊就办咗佢个世纪展，嗱喺伦敦展完之后，仲不得已，仲要去咗纽约嘅大都会博物馆展。你谂下呢个重点几犀利？佢唔系话过去嘅，佢系十九世纪嘅人物喺今时今日呢个西方嘅一流嘅美术馆，仲要嚟到向近世即系年青一代宣扬呢两位大师嘅作品。另外一位啦，我讲埋先，就系 William Chase 约翰。William Chase 有咩特別呢？ William Chase 佢嘅展出呢又俾波筍博物館嚟到展，喺2016年嘅時候展。展完之後呢，就呢個作品呢就移師去歐洲嘅威尼斯現代美術館嗰度嚟到展。可想而知呢兩位大師嘅重要。而李鐵夫佢雖然係華人，但係佢喺西方嗰度，喺西方嗰度呢就在纽约作为中国人第一个去西方画油画，而是有卓越成就，他不是就这样去西方学，他是有卓越成就。他当年在纽约21张作品入选，3张拿冠军的 了。 他还有一个特别，就是他当年是同盟会兴中会的创会委员之一， 李铁夫， 是的，所以他是同盟会的书记。是的， 辛亥革命有贡献的。 是的，还有呢青天白日旗边个做嘅咧？就系李铁夫画噶啦，王兴林个 concept 谂个设计由李铁夫正稿。 哦，哇，唔怪得咧，即系你 一段历史啊，好多嘢讲， 好多渊源啊。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陈慧文。 而家俾香港啲年轻人睇下咧，即系香港以前我哋上一代吓，即系50年代贫困嘅时候，出过几多呢啲先贤啊？系咪？陈海英先生，英咧系马英个英。头先讲呢个沙金咧，个英文名叫 John Sargent，Sargent， 你可以 Google。是吧，咁呢就我哋呢个中国嗰个油画呢，好多人话徐悲鸿就係法国嗰度学。但其实有一支係美国嗰度学，就係李白耶。喂，咁佢点样样呢？係落嚟香港办学嗰啲早年抗战。佢係喺大陆係咪？ 咪佢係地道嘅正式香港人嚟㗎。 有冇返佢走难？ 佢有嗰度有好长故仔。嗰度咧就走到去桂林嘅， 佢正宗香港人， 正宗喺德輔道西出生。 哦， 系啦，所以佢100岁誕辰嗰個紀念展咧，我哋特登選喺呢、這個上環文娛中心嗰度展出，就因為係當年我母親啊，亦都係喺德輔道中嗰附近嘅，佢嗰、那個。家族亦都好出名，系嗰座大厦叫雷明春，同雷生春系有兄弟之缘嘅。佢哋系做成约啦。咁佢哋年青嘅时候，好多往事都系讲翻佢哋喺呢个德輔道西嗰段历史咯。 即系原来你灵堂系雷家小姐喎， 系吓系 雷生春嗰栋楼，而家咪喺深水埗咯。 佢系兄嗰度系兄弟， 系兄弟。雷生春雷明春做药噶嘛， 系啦。我个公系雷明春， 哦、 雷生春就铁打，雷明春就成药。 系 当时亦都好出名噶。 咁啊，富家小姐为嗰时肯嫁穷画家咧？ 呢段故仔真系感人咯，真系感人啦！反晒大变啦，当然贵族家庭嫁穷画家， 系啊， 系啊，真系噶呢啲往事、 哦， 所以感人噶，系、 哦、 啊。而香港美尊能够保得住，都离不开真系香港美尊之母啊！ 系 系啊，做咗唔少牺牲噶， 系啊， 系冇。冇陳海英夫人啦，雷內梅女士啦、 嗯， 一定係唔會保得住香港美尊。陳海英亦都唔能夠專注喺推廣呢個美術教育，造就到咁多人才出嚟。 喂，嗰陣時真係教份畫冇乜收入，好似錢穆咁樣，有好多清貧子弟都唔收學費。咁即係你阿媽嗰陣時係出身都有啲錢啦，有冇津貼佢？ 有。就唔关佢家底事嘅。其实我妈咪就系养和医院嘅产科护士嚟嘅、哦，早年。 哇，咁咪识阿李树培啊？识唔识啊？ 吓，识成日讲嘅。我细个听到佢哋成日讲嘅，好多呢啲名人系啊、 哦。 我妈咪后来就因为我哋出世啦，咁啲时间朝九晚五好啦，咁就调咗去红磡。好多人而家年青一辈唔知啦，黄埔船路嗰度嗰个。嗰、那個醫生房嗰度，因為黃埔嗰陣時有3000多員工咧，需要有一個獨立嘅診所嘅，咁所以佢喺嗰度嚟到照顧我哋，方便啦。咁我細個嗰陣時喺紅磡讀書咧，亦都特別嘅喎，發覺我哋行同我媽咪行出街咧，冇人唔識佢嘅，係啦，度度都嗌佢雷姑娘、雷姑娘咁樣，係啦，咁就所以。我媽咪嗰個社交能力亦都好強咯，亦都好關心我父親啦，嚇、 哦， 咁亦都同樣係好犧牲咁照顧到我哋咯。 哦， 係啦。 喂，咁你爸爸教即係開美專嗰陣時，咪要請先生，咁都要俾人工嘅喎， 係 嘛？ 係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值得一提係乜嘢咧？我父親點樣識我媽咪咧？李铁夫咧收我父亲为徒嘅时候咧，就其中一个要求咧，就系唔准谈恋爱。 吓，点解啊？ 专注。 唔系啩？ 系啊，我父亲系好靓仔噶。逢亲有女记者访问我父亲咧，佢哋都问佢呢、這个嗰阵时嗰个往事嘅。但系我父亲系冇女朋友噶啦，你睇下。 官仔骨骨，喂呢样 唔系官仔骨。 喂，愛情都係創作嘅一個。 咁你要追求名師喎、哦，嗱，追求拜李鐵夫為師嗰度又有故仔講嘅，我諗我哋要安排第二個時間， 哦、 太長啦嗰度，係好動人嘅又，好感人嘅故事。 點解會請得到齊白石同你香港美術專科校提字咧？ 係 咯，呢個淵源 係。據聞啊，齊白石係唯一一次嚇、啊、提字嘅喎、哦。 係冇錯，的而且確係唯一一次。 齊白石有一幅西畫嘅肖像。 是 就是陈海英画， 是 这个是他唯一一张是油画肖像。好了，新闻回来再说。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陈慧文。 今晚特别嘉宾咧系香港本土美术教育啊之父陈海英先生嘅公子。咁啊，陈海英已经离开咗香港差唔多都20年， 冇十年啫， 十年啊， 系啱啱今年系十年， 系咩？ 2010年离开， 九啊几岁喎， 系 吓。咁啊，我见过佢几次咧，细个都系戴住顶画家帽啊，着件单吊西啊，都执得都几端庄。 你印象清晰 啊，系咪？ 冇错，啱啊，红色嘅芭蕾帽， 平时红色嘅芭蕾帽咧，系嘛？ 系枣红色嘅，唔系大红色。 系啊，系啊，咁都系成个画家咁嘅样啊。 系 佢对啲先生咧，即系佢对嗰啲学生系咪好严啊？ 系好严噶，所以我发觉。佢嘅嚴格咧，造就到啲學生嘅成就。另外一樣咧，就係反叛。 反叛。 系啦，你严师就出高徒嘛，咁、但系你有啲学生唔中意、唔领悟、唔到严师对你嗰个要求嘅时候咧、就反叛咯。 嗯， 我接翻头先我哋新闻前啦，我哋提到就系嗰个招牌啊，或者叫做题字啊，就系齐白石去提嘅个渊源点样咧？因为唯一一次阿齐白石咧系帮人提字嘅啫。 是啊，提呢个牌匾 啦，牌匾啦， 吓牌匾招牌啦，即系 系 啊，咁其实嗰次咧就啱啱喺五十年代咧，先父就去北京开会吓，咁、就经介绍咧，齐白石嘅弟子就介绍咗阿郭秀仪女士，佢本身咧亦都系齐白石嘅，即系齐白石嘅女弟子之一啦，咁就介绍咗我父亲认识齐白石。咁齐白石当然就听过李铁夫呢个大名啦，吓，因为李铁夫系画人像好出名噶嘛，咁所以两个，一个系画中，一个系年青画家，一个系中国嘅大师名家，大师级名家，或者国宝级名家，两个走埋一齐倾嘅时候咧，咁啊，一个中国画，一个西画，互相交流啦。咁我先父咧，虽然佢系以西画人像出名，但系佢喺香港嘅处女展，其实就系国画嚟嘅。当年喺中华总商会嗰度吓，系援助呢个抗日战士嘅。咁就佢哋两个交流嘅时候咧，就辗转咧就邀请陈海英帮佢画一个肖像啦，系、啦，就系、咁样。咁画咗之后咧，就非常之满意，系、啦。咁及后咧，就再第二次再翻去，即系后来再有一机会再翻去呢、个北京嘅时候咧，咁、就先父咧就汇报一下，亦都讲起即系办学嘅情况啦，系、啦。咁齐白石大师咧就听到咧就知道香港美专办起嚟就好开心，咁就为咗鼓励陈海英校长咧就特别提呢个牌匾俾佢。其实咧齐白石大师咧佢亦都寄予一个厚望喺俾香港，因为能够为中国嘅南方嘅一间美术学府提一个招牌嘅话，佢系希望南方呢一个社会里边，亦都系推广美育噶， 美术教育 系啊，美术教育嘅。咁呢一个希望香港政府方面有关文化嘅人士听得到，加以重视咯。系啦，咁呢、这个墨宝睇下将来系点样处理啦。我哋真系要系啦。 你头先讲到呢个郭秀仪咧， 系啦， 佢系齐白石嘅学生。但佢嘅丈夫亦都系国军将领黄其 黄其祥将军，系啦，陶生你真系好嘢啊！ 咁啊，黄其祥咧就后来留咗喺大陆，惨啦，文 系啊，冇错，系好惨啊，系啦，系啦，系啦，佢系驻德大使， 系啊，嗰阵时系战。战争结束的时候咧，驻呢个德国中华民国军事代表团， 系啦， 系咪？ 冇错啦。 咁佢有一位公子咧，就喺大陆咧最近出咗嚟， 冇错， 就写咗一本回忆录。 系啦，系啦，系啦， 系嘛？郭秀仪啊嘛， 系啦， 跟齐白石噶嘛， 系啦， 得意女弟子啊嘛， 系啦。 原来呢个世界真系， 所以哇，你真系细啦， 啊， 系你先知嘅啫呢啲嘢。 系，所以话做人 咧，你同我讲啱啦， 要读一啲咧历史啊，呢个历史唔止系大历史，系呢个清末民初啊嗰啲咧，即系上等人啊， 系 高端人口啊嘅人物关系史。 嗯， 冇错。 喂，慢慢穿下穿下咧，原来发觉呢个世界好细。 系。 我原来就是郭秀仪介绍， 系啦， 陈海英识啊， 佢哋系兄，叫做咩？姐弟情嘅好心，我系见到 有冇见翻嗱？ 嗱，我见到 郭秀仪都系齐世唔死都冇几耐嘅啫， 系死咗冇几耐，我谂十年 到啦。有冇嚟香港？ 冇嚟香港，喺北京， 喺 北京离世。佢系我睇到佢喺德。国寄俾我先父嘅一啲画册嘅，吓、 哦， 同埋佢特别关心我父亲写嘅信系点样鼓励我父亲做画，哦、即系画好啲画嘅，喺时间 啦。咁啊，马荣成喺美专学画嗰阵时候，你父亲仲有退咗休未？ 未喺度。马荣成系79年嘅时候喺美专嘅， 哦， 系啦， 哦， 1979年，佢我哋美專仲有佢嘅作品。 哦， 系。 哦， 當時 咁佢畫呢啲漫畫，可能以你爸爸前目正統儒家嗰種温柔敦厚啊嘅傳統，可能未必得以為然噶噃。 啊，咁你要問翻啦，馬榮成先生啦。但係馬榮成先生佢亦都好懷舊，曾經佢喺一個喺一個港台拍嘅一個節目介紹香港嘅十間低調名校裏面啊。他哋叫做十間低調名校啦，嚇，冠我哋名叫做美術少林寺啊。咁就訪問，咁馬榮成先生就其中一個校友接受訪問嘅。咁佢就話開始嘅時候咧，佢以為嗰啲漫畫都幾好嘅。咁但係入咗嚟美專學咗之後咧，就發覺自己嘅畫咧就未曾達到水平。咁所以佢都加把勁嚟到去畫。 嗯， 係啦。咁當年咧，我哋亦都有啲壁報貼喺美專嘅即係外邊嘅。咁佢嘅話咧，就特別俾人哋快搣走咗嘅。 啊，點解咧？ 馬先生，我馬榮成嘅真筆喎。 哦，咁啊， 係啊，啲人識貨咯。 係識貨，識貨。 呢啲係街畫之一啦，嚇。 係嘛？咁啊，好多人話喂，畫畫咧，即係好難品識嚇。 咁其實馬榮成呢啲真係佢啲畫，同埋譬如阿黃澤佢嗰啲。老夫子真係睇得到佢嗰個有一個基礎喺度，有個所謂基礎咧，就係美專嗰個特質特色喺入邊嘅，睇到嘅我哋嚇。 咁我哋而家睇到咧，喺香港有好多嗰啲教細路仔幼兒嗰啲繪畫班， 係 即係嗰啲唔係話唔好嘅，但係嗰啲係西洋式。俾啲細路咧整張紙咧，就任佢咧係紅紅綠綠，就叫做話人性解放啊，刺激個想像力。但香港美專嗰種教法就唔同嘅， 冇錯， 真係少林寺嗰種咧，要由扎馬嗰度咧 係 規循規蹈矩咁學起，對個基礎，尤其係光暗啊、透視、構圖啊、嚴格咧嚇非常之犀利。但係咁樣咧，亦都被人咧話會唔會其實？教到出嚟咧，系約束啊！呢啲咁嘅規矩啊，系變咗約束。 啊，呢、這個好啊，呢、這個咁啊問得。嗱，其實咧，我哋唔好淨係睇美術呢一科啦，我哋睇學任何嘅語文啦，英文又好，俄文又好，日文又好啦， 都要 grammar， 都要 grammar 嘛。美術都有 grammar， 都有文法噶嘛。你基本要搞掂噶嘛。你唔識嗰啲基本揸住支筆點樣用支筆，咁你點樣可以發揮得好咧？即係你串字都未識 ，grammar 都未識，你點樣作舉啊？係你作舉仲話要去作文添，咁你咪自我發揮咯，最好啦。咁啊，搞自己創作咯。咁但係美專嘅要求就係、是、你從細佬哥開始 ，OK？ 我哋灌輸你唔係話要你跟死噶啦，呢、這個唔係要畫一張圖叫個小朋友係跟住我哋畫嘅。我哋喺老師咧，特別係啟蒙佢嘅喺隔離啊，呢、這個啟蒙咧就好重要嘅啊。 咁 除咗啟蒙，亦都懂埋兒童心理學啊呢啲，咁嚟到栽培個小朋友啦。仲有一樣嘢特別係乜嘢咧？喺美專裏面咧，有好多先輩或者係阿陳海英校長嘅作品咧，我哋可以借鑑嚟到教學。嗱，呢一個咧就喺第二度地方冇嘅，只有香港美專先至有啲咁好嘅作品、咁好嘅環境嚟到栽培啲同學，即刻可以引用呢啲咁嘅名家作品嚟到俾佢哋睇，係原作係啦。 係咁啊，阿陳生，咁我又問下啦，嗱，其實聽落去香港美專嗰個歷史咁悠久，亦都名家輩出，咁啊，香港政府啊。去到而家，你成日話推動咩創意產業啊，諸如此類啦。咁香港美專有冇即係得到惠及嚇呢個政策之下，或者係點樣政府有冇一啲政策係可以配合到你哋咧？有冇同政府嗰啲民政事務局啊聯絡過啊嗰啲咧？ 嗱，我哋好多謝香港藝術館同埋康文署喺2010年嘅時候，幫我父親咧辦咗一個大型嘅回顧展。咁都20年前啦，啊，咁系咪應該要再重新令新一輩嘅香港，對美術啊或者香港嘅市民咧，再重新認識一個咁有代表性、咁有教育性嘅一個香港土生土長，而係其實咧就而家講通識教育或者講重視香港嘅本土文化。這個就是最好的例子來的，一個年輕 陳海英當年係17歲嘅時候有咁嘅慧眼，認識到李鐵夫，佢點樣成為佢一個學生，點樣嚟到發展，點樣嚟到係因為抗戰嘅時候，OK 嚟到援助抗戰，以至到係發展到成為有一間香港美術專科學校，今時今日培育咗咁多人才出嚟，咁我諗唔淨止係政府啦，我哋俾多啲機會香港嘅有心之士，有心之士啦，關心美術教育發展或者教關心呢個品格培養嘅一啲 我覺得咁啦，即係我又大膽講啦，我睇到一則新聞喺今年嘅年頭，就係、是、香港薩凡納大學咧就蝕咗幾個億，跟住咧就停辦，咁啊學費咧一年120万，所以咧就可能收心不足。 冇錯， 咁啊當時嗰、那個即係嗰個建築物啊，以前係裁判司處嚟噶嘛，係一個歷史建築同埋好有價值，即係我覺得應該咧，其實當時。是应该俾香港美术专科学院呢，你话放入去你哋都唔会收120万学费，是吧？ 正式是惠及香港市民。 你如果将香港美术专科学院搬咗去呢个萨凡纳呢间大学嘅位置、收返一个相宜啲嘅学费正常嘅，而惠及香港嘅学生或者再收国际嘅学生，我諗今时今日都唔会執笠啦。你谂下，由1952年开始咁艰难嘅环境办学办到而家，你哋都喺度，系嘛？咁咪收120万学费嗰间萨凡纳都已经接啦。 系 啊，你谂下当时即系其实系咪应该俾香港美术专科学院呢？ 咪发生咩事、 啊？其实呢种声音系应该多啲讲出去噶。萨凡纳美术学院嗰个校舍系。同美專係好配合到嘅，如果係有心人做呢件事，係應該去真係支援我哋去做呢件事。 唔使你哋去申請，都應該邀請你哋入去啊！ 呢個的應該係嘅，因為美專係有好多呢啲藝術寶庫呢啲資源喺入邊啊。 唔係你崇洋唔緊要，崇完洋之後，喂嘥曬我哋納税人嘅心血時間，跟住最後執笠。 仲有美專唔係話唔係冇西方嘅淵源嘅， 當然有。 我哋而家攞住呢個淵源去任何一間西方嘅頂級美術館度同佢哋講，嗰啲館長即刻出嚟接見我哋噶，啲教授即刻同我哋交流 的。特區政府啲人唔識貨啊嘛，知唔知啊？即係淨係識薩凡納啊呢啲咁嘅，即係 鬼佬名， 鬼佬名係嘛？ 所以 知道李鐵夫何許人也？ 唔知啊， 係嘛？ 陈福善啊，吓、我哋讲过余本啊，吓呢啲啊，吓、水墨画家郑家珍啊，呢啲啊，嗰阵时即系讲到水墨画就郑家珍，吓、西洋画都系陈海英噶啦，呢两位就吓、唉，真系 美术教育西洋画、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陈慧文。 而家嘅美术教育，当然好多人就喺呢个电脑嗰度做 animation 咧，呢个冇办法啦，呢个系商业同埋赚钱嘅，但系亦都同呢个写实啊，传统嘅绘画嘅教育应该系冇冲突嘅。因为据我所知咧，你开个美专啊，开嘅时候咧系有外籍人士，英国鬼仔走嚟学嘅，系咪？ 有，全世界都有，领事都有， 系嘛？ 系佢哋嗱，好话冇咧，荷兰咁出名嘅国家，荷兰嘅领事就 send 佢自己就派揾佢哋几位千金嚟学啦。 嗰阵时系几时嘅事？ 2010年嘅时候 系咩？哦，即系美专嗰度学画 系。 但他們 周不時都有的外國學生， 是啊，因為荷蘭他們的國寶就是林布朗，是不是？ 後來 這個肖像畫家一看到他們是林布朗，如果他識的看回陳海英的肖像， 是啊， 一定有些感覺，是不是？ 他們就是看到，所以呢也都認識到美專，所以就拿林布朗的作品來美專度展覽。 哇，是啊， 就說對香港一間有這樣嘅成就嘅學校致以致敬， 系 啦， 呢啲真係外國人識嘢啊！ 佢哋真 係洲人識 禮失頭珠嘢就係咁啦。 佢哋係佢哋係睇作品，唔係睇校舍嘅大細。 冇錯， 你唔使可惜嘅。其實當時咧，啊嗰、那個裁判司處嗰個鏡頭或者叫做日招標或者誒，唔止你美術專科學院咧係隱恨。當時阿姐嗰個百和會館啊，你諗下百和會館巴閉啦啩，阿姐有影響力啦啩，人大啊當年係嘛，都要隱恨於殺凡立啊，所以衰敗有榮，所以唔緊要啊，陳生知唔知啊？ 唔緊要。 香港戰後咧真係好多寶啊，而家咧冇曬係咪？你美專未喺嗰個油麻地嗰陣時啊，係咪？以前喺邊度開業？ 以前啊，喺砵蘭街。 砵蘭街 再之前呢就喺弥敦道租人哋一间房间。 係 啦。与边个为邻呢 边个 啊与林家星先生为邻。 咦 哦林家 星。係啦。 佢有间学校㗎嘛都张生招收啲子弟。 唔係嗰陣时好耐。 走马骑楼啲堂 就係啦係啦走马骑楼。 即係林家星住喺前房。 嗰陣时未正式成立嘅未正式成为香港美术专科学校嘅。嗰陣时係前身嚟嘅。 同一层楼。 系啦， 林家星系前火嗰边前边嗰房， 以前啲单位大啲噶嘛，间几间咯，系 天花板楼顶几高 啊，系啦，冇错。 哦，咁你咪细个都见过林家星系 嘛？哦，冇咁大。 哦，所以咧， 我见过喺电视嗰度，喺戏嗰度，唔系喺练习嘅时候，唔系喺嗰度。 系嗰时林家星啊，就喺弥敦道嗰边，系丰酒店嗰时就李小龙啊，系嘛？ 嗯，系 李海泉啊，呢啲 系 嘛？ 系啦。 我细个嗰时即系叫香港，真系人才济济啊！哇，大江南北吓，南腔北调，上海佬，广东人啊，大戏啊，呢个咧。国语片、粤语片、美术 嗰时边有呢啲咩？ 仲有一样嘢，因为可能嗰阵时冇咁多传媒复杂性咯，啲系啦，未咁受西方嘅影响咯。 边度有话咩国民身份唔认同？ 系啊， 你爸爸又系中国人，又系香港人， 冇人讲唔认同噶，个个都 好爱国，大 全部都系中国人嚟嘅。 为香港嘅美术教育，你话真系落咗几多心血系咪？ 系啊。 啊！今日一睇翻，唉，即係知道嗰個貢獻係非常之大。 嗯， 我細個咧，即係好中意喺大會堂嗰度聽音樂啊，聽鋼琴就是、蔡崇力啊，呢個女指揮家，香港本土嘅郭美晶啊。 嗯、 聽完咧，聽之前喺上邊高座低座睇畫展啊， 係 啊，成日都有香港美專啊。 冇錯冇錯， 係嗰啲名家有兩啲兄妹，一個叫近眉天，一個近思眉啊，白水彩啊， 教育局熟晒我哋㗎、 啊、 所以我哋注册學校美術教嗰啲美術教育官士學官都有啲係我哋校友嚟嘅添。係 教育處 係教育處。 同埋你哋都培養好多美術嘅先生啦。 係冇錯 啦。 好多。 哇嗰時嗰啲畫展真係一個接一個。浸會有一個呢好嘢。陳學書意大利嘅。嗰時油畫原來我先知道有三支法國、美國同埋意大利。 嗯。 多謝 太太是意大利， 多謝陳生啦。今天天寒地凍，十五度都上嚟， 光明人係暖嘅， 同我哋做節目 嘅。 好啦，下星期一晚11點。